如蝶翩翩萦绕世外桃源，回溯人间重来更留恋。几缠绕云烟温柔浮现眼前，乾坤独揽却仍思念。树花落垂庭院，随风又飘进枕边，美梦雕琢成镜面，映照束缚的深渊。手无欢别无倦，音乐间都褪去了冠冕，日升月落将遗恨吹拂成沧海桑田。蝶翩翩萦绕世外桃源，回溯人间归来更留恋。几缠绕云烟温柔浮现眼前，乾坤独揽也宁愿沦陷。爱春色任花间隔绝是非恩怨，时光任